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1集《黑客》。秦闪低头看了眼地址 ，M 州庄园的地址，见那边顾西池还没有回，直接又撤回了。上车的时候，他拧着眉头看了程木一眼，估摸着是不是跟程木待久了，莫非智商也是会被传染的？程木见秦闪看着他，不由摸了摸头。 秦小姐，我们要回去吗？ 他估摸着秦闪是不是又让他要回角斗场了。秦闪上车，等施立明开了空调，又把外套脱下来随手放到一边，闻言压着嗓音开口道：不回去。施立明回想了一下，然后回答： 庄园有室内训练场，不过场地不是很大，一般都是各个堂主使用的，我没去过，程水先生应该知道。 嗯，秦冉点点头表示了解。手机那头，顾西池还在医学组织的实验室，他穿着医学组织白大褂，这些都是医学组织的标配。医学组织特有的白大褂，不像是那些做手术的主刀医生穿的沉重的防辐射铅衣。顾西池身上白色研究大褂里面有防辐射，只是造价极其高，也是那位钻石大佬赞助的。单纯是医学组织，是不会给来学习的学员也每人配上这样一套装备的。 老师，你们上次研究出来的加快伤口愈合、活跃细胞的药还有吗？ 顾西池从实验室一排药柜里拿出来瓶瓶罐罐的一堆药，然后侧身去看老头。他每样都拿了两三瓶，有些药夸张的只留了一瓶做样本。老头转头，看着被顾西池抱在手上的实验用药，嘴角扯了扯： 孽徒，你又随便拿我的研究药。 上次也是几乎把他实验室的药洗劫一空，现在又来。 免费的实验对象，我会让人给你记录药效。 顾西池把手中的一堆东西递给江东叶，然后偏头看老头： 没有钻石大佬你能研究出来这么多药？ 这一句话一出，老头瞬间没了话。因为钻石大佬每次打的钱都巨多，还是老头的徒弟拉来的赞助。医学组织给老头划分资金打实验室器材跟药物都特别的慷慨。没有这些的支撑，老头也研究不出来这么多的东西。 你师兄就不这样。 老头说不出反驳的话，就坐到了椅子上嘀咕了一句。顾西池不理会他。老头又想起来什么，看向顾西池。坐直身体，语气有些紧张的问道： 说起来你师兄他不来了吧？ 他这句话问的有些小心翼翼，还略带着期待。顾西池只会洗劫他的实验室，可程俊一来，老头没再继续往后想。听老头提起这个，顾西池把兜里的手机拿出来，看到秦闪撤回了一条信息，他觉得有些奇怪，但也没问，就发了一条消息过去： 你们在哪？ 秦闪那边回的似乎也挺快的， M 州，然后又迅速发了一个地址，云光集团在 M 州的据点，让顾西池把药寄到那边去。顾西池看完就侧身看向老头，笑了笑： 他到 M 州了。 医学组织就在 M 州。老头整个人都在懵逼。顾西池在看一下手机： 你刚刚撤回了什么消息？做了什么傻逼事情吗？ 秦冉没说话，就给他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。这边秦冉他们回到庄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程俊还在书房，书桌上的文件已经被撤走了，摆了一个电脑，他在看监控，走廊上以及楼梯口的监控。瑞金跟秦闪也就一分钟擦肩而过的时间， 秦冉却在楼梯口站了很长时间。外面佣人在敲门。 秦小姐回来了，要开饭吗？ 程俊坐在椅子上嗯了一声，然后伸手关掉了视频站起来。饭桌在一楼，以往只有程水、秦冉、程俊跟程木他们，今天多了一个程虎。庄园有室内小型训练场吗？秦冉夹了一块水煮肉，然后看向程俊问道。程俊正拿着筷子，他没有什么食欲，就吃了几口饭。 一楼就有我的训练场，一般没人去，你要去可以去那里。 好。秦冉把手机放到桌子上，点了点头。一行人吃完饭，程俊看秦冉起来了，就把桌子上的手机拿起来递给他。秦冉接过来手机，才看向程俊。我先去看看训练场，你吃完回去睡觉吧。程俊点了点头。这半个月的时间，他确实没有怎么睡好，不过也放下筷子站起来。 嗯，训练场在那边。 见他刚放下筷子撑着桌子站起来，想要给秦冉带路的程水瞬间又拿起了筷子。整个庄园的训练场装备都十分齐全，程俊的就更加齐了，就是外面大型训练场的缩影。 啊，这是传感器，可以测验你一拳的力道。 程俊带着他将小训练场逛了一圈，给他介绍了几个训练器材的用法。这训练场虽然是为程俊准备的，但他以往一年也在这里住不了几天。这个训练场他也是第一次进来，不过里面的设施他倒是很清楚。秦闪本来想带程木来亲自感受一下的，也想试一试这个测试力道传感器。传感器上面一拳的最高记录是910，不过是程俊带他过来的。秦冉想了想还是没有试，反而是散漫的点点头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再来看，我们回去吧。程俊在等着他试用，见他半点也没有要用的意思，不由挑眉，声音挺轻的。 我试试。 不试了，回去打游戏。秦冉收回目光往外走，见程俊没有跟着出来，不由侧身挑了挑眉。程俊站在原地看了秦冉一眼，笑道， 回去吧。 二楼秦冉的房间，秦冉回去后刚打开电脑，程木就敲门，把林思然的一盆花递给秦冉。这花需要每天打理，一般晚上秦冉回来的时候，程木是不会进秦冉房间的。他就把放在温室养的花搬回来送给秦冉。明天早上7点在一楼等我。秦冉接过程木手中的花盆，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。程木点了点头，然后就沉默地退下，没有回房间，而是又去了外面的训练场。秦冉也没提醒他，看着他走了之后就折身回去。他确实开了游戏，电脑里陆兆颖的声音传出来，在叫他打游戏。秦冉拉开椅子坐上，没有立马开游戏，而是打开了一个文档。你先等我一会儿，我写个东西。 行，我先开一局。 电脑那头的陆兆颖也非常干脆利落，他拿着鼠标点了开始匹配对手。等匹配的时候，他又想起来一件事。 哦，你们在 M 州郊游了，程木发的那个厨师开烧烤店了吗？我看他烤肉确实很有食欲。 他漫不经心地问着，秦闪一边打字一边回道。 什么厨师？ 他有程木的账号，但没有刷动态的习惯，还不知道程木把佣兵头子烤肉的画面发出去了。可听陆兆颖说起烤肉，他有些记忆。 就前两天那条动态，你们那个厨师在野外给你们烤肉。 他大概不会开店的。秦冉在给程木打训练计划，大约3分钟的时候，秦冉就发现了不对。他眯了眯眼，打开编辑器查了一下庄园的无线系统。 有人正试图通过无线系统来查他的消息。不仅仅是他，程俊那边的系统也被人动过了。胆子不小。秦冉靠着椅背，伸手把文档关了，直接打开了一个搜索引擎。电脑游戏页面被最小化，变成了黑屏白字，一行行代码在上面跳动。与此同时，后面一排古堡的客房，金发女人正坐在电脑面前。她刚从无线网络入侵了秦冉的房间无线端口，还没彻底破除，忽然间屏幕一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